记录孩子成长足迹。2018定制款台历限量版送出，造型、拍摄、制作一条龙，价值1088元台历现在全部免费。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乐点滑雪”，回复“八”即可报名，还有更多神秘惊喜哦！记得关注“乐点滑雪”，回复“八”报名吧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唱一首歌给你，你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，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，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，在我怀里看太阳暗去，月光失明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，黑夜降临别害怕，我爱你，末日前夕心留在我怀里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，再唱一首歌给你，已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，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，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，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暗去，月光失明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，黑夜降临别害怕，我爱你，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，受到什么在剧烈颤抖，是天空握着你的手，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，爱又一次看着你，闭上眼睛忍住泪哭泣，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暗去，月光失明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，黑夜降临别害怕，我爱你，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，多想永远拥抱你。

一世的爱恋，白雪无言躲在身边，怕重伤我坠落晴天，无悔无怨的陪我没怨，爱我没点。谢谢你冬的雪，谢谢你最冷的雪，感激你付出每滴每点，明了这一切不复从前，你在为我心酸哭着脸度过每一天。谢谢你冬的雪，谢谢你最爱的雪，虽然你是我的闪电，奈何你终有融化一天，只好静待明年寒冬中与我相见，只好静待明年。

有，受压抑差点想泪流，无聊难受，常落空得不到接受，无人明白我，像丧失思想的自由，心里边太多伤心缺口，只因失落了太久，只好孤单的看天再怀旧。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空空接受，害怕只争落后，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何愁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到旧自由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。